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朝鲜蒙古事务科科长亚历山大·瓦连金诺维奇·沃隆佐夫在10月1号到6号期间访问了朝鲜。在访问期间，他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他分别会见朝鲜外务省、对外经济省、社会科学院和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干部，交换了意见，还参观了黎明大街建设工地、中央阶级教育馆、平壤中等学院、江泉蔬菜专业合作农场和中央动物园等各处。他在交换意见和进行参观的时候说，之所以朝鲜万事如意，是因为朝鲜人民一代接一代拥戴伟大的领袖，并表示惊叹说，曾在今年3月前来朝鲜访问过，但在6个月的短暂期间里，平壤发生了巨变。他还说，对朝制裁活动是徒劳的，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事实。美国和南朝鲜当局说什么进行制裁，为的是让朝鲜弃核，可是朝鲜的核武力进一步得到了增强。他接着强调，坚信领导者和人民实现一心团结的朝鲜，今后也一定会发展顺利。朝鲜人民一定会在所有制裁和施压阴谋面前毫不动摇，奋勇前进，一直取得胜利。